核心利益，坚持不干涉内政，不断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欧洲西北部遭受风暴尤尼斯吹袭，增至最少14人死亡，多数是被大风吹倒的大树或者物件压死。尤尼斯为英格兰带来破纪录的每小时近200公里阵风。伦敦东部一棵有400年历史的大树倒塌，击中一间屋，无人受伤。东南部著名的奥尔体育馆部分屋顶被狂风吹袭，全国超过220,000户仍然没有电力供应，数以百计航班取消或者延误。比利时根特市警方证实，一名男子被强风吹倒的太阳能电池板击中头部，延至星期六不治。荷兰的火车服务陷于瘫痪，连接英法的欧洲之星列车因为架空电缆受损而暂停。波兰西北部遭受强风吹袭，截至星期六仍然有110,000户没有电力供应。总理莫拉维茨基呼吁居民留在家。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气温徘徊在9度左右，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二持续寒冷，雨势较为频密，风势颇大。市区最低气温约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天色好转。现在气温8度，相对湿度 93%。寒冷天气警告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强烈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间中9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东部初时达9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7级，能见度2500米。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4700米，有雨。澳门吹北风四级，能见度3900米，有雨。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东澳花样滑冰双人滑项目，中国组合庞聪同徐文静夺金，为国家队攞到第9面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林神生想联同朱托尼将方恒之赶出林氏集团，朱托尼答应，但系条件系林神生同佢一齐开发铝土矿。为咗成事，林神生竟然不惜行贿。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为你送上 Aga 的新歌 Tomorrow。 总要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亦都要相信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面。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撑过去，坚持过去。当然如果可以集合众人的力量，我相信这种坚毅应该会更加不屈不挠的。 不断默默地沉风，但觉这影像在我眼内摇晃，原是没法去寻觅，为你寻找千万趟，盼会遇着那忧郁的眼光，心内混乱又迷茫，但觉我身伴像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未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堕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灵魂全过热浪，情共爱终于得解放，滑进心窗内，这诱惑无力可对抗。 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咧你都有啲朋友系今个月份生日，不过咧因为疫情期间可能冇乜办法见面，而你又好想咧为佢送上祝福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当然咧都好欢迎，如果你身边有一啲朋友咧可能系喺疫情嘅当中，你想鼓励下佢嘅话咧，都可以打嚟啊1872388。 心内混乱又迷茫，但觉我身伴像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未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堕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从前完美幻象，能遇上怎么可反抗，愿意打开心里爱念，凝望千百趟，愿意打开心里爱念，凝望千百趟。 送走了陈百强的凝望，拣嚟呢一首我自己每一次听到都热血沸腾的作品啊！他是沙里叶倩文，歌曲名字叫做《女人的弱点》。如果你喜欢唱歌的话，我相信你跟着唱应该会暖起来的，希望可以令到8度的低温你的心都会更加暖。 与你说了再见，我要过我每一天，心中偏偏反复想起过去每一天，心中早知道 1872388，今朝早咧相当之低嘅温度吓，嚟到8度，加上相对湿度系92%，伴随住嘅咧亦都有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啊！如果你都有一啲窝心温暖嘅说话咧，想送俾人咧，希望你亦都可以藉住呢个机会，透过大气电波，将我哋嘅温暖用我哋嘅说话暖心暖意送出去啊！ 在变，唯独我心始终不懂说弃权。你也说过我爱上你，似跌进火圈。今天相依，他朝相分，你有你所恋，然而践踏不断，任谁处理。 为你送上呢一首嚟自沙里叶倩文嘅《女人的弱点》，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提一提你啦，寒冷天气警告咧，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同时生效嘅。室外录得气温咧系相当之低嘅一个温度下，8度嘅气温。咁啊，今日咧都系会天气寒冷啦，密云而且有雨，雨势有时咧亦都系较为频密嘅，气温徘徊喺9度左右。咁啊，大家记得要注意保暖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 受强烈冬季季候风及一道云带影响，本港天气寒冷及有雨。今朝市区气温下降至八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大帽山一度录得摄氏0.6度。天文台话，部分地区风势颇大，风寒效应明显，身体感觉的温度较实际气温要低。天文台预测今日气温徘徊在九度左右，听日及星期二持续寒冷，雨势较为频密，风势颇大。市区最低气温约八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三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天色好转。本港昨日新增606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初步阳性个案大约7400宗。再有30间院舍出现员工或院友的感染个案，累计大约190间院舍，超过120名员工和450名院友的检测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话，疫情暂时未有回落迹象，多个地盘亦有感染个案，已经要求大清洗。再多15人染疫死亡，年龄50至99岁，大部分都没有接种疫苗。由去年年底到现在，有46名患者死亡，当中只有6个人曾经打针。医管局说，基本上已经将在公立医院户外区的病人安排到室内等候，但仍然有部分在户外分流检测，危机未完全解决。至于会不会透过公私营协作分流病人，医管局说正同私家医院商讨，并希望同业尽量帮忙。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警方出动胡椒喷雾和闪光弹，驱散抗议防疫限制的示威者，拖走几十架汽车。临时警察局局长贝尔说，过去两日的清场行动拘捕170人，警方已经成功驱散在国会、总理办公室及加拿大银行附近的大部分示威者。警方星期六以扩音器警告示威者离开，并且敲碎车窗拘捕反锁在车内的示威者。警方说，部分被拘捕的人士着住避弹衣，他们携带的袋和汽车里面亦有烟雾弹和烟花。现场亦有小童批评示威者令小童身处险境。策划示威的团体说，对执法部门滥用权力感到震惊，已经要求货车司机离开国会山庄一带。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方式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强调新疆从来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亦从来都没有再教育营。王毅说，只要疫情得到有效管控和缓解，中方仍然欢迎有兴趣的外国人到新疆参访。新疆人民亦愿意和大家充分交流，但不欢迎有序推定式的调查，亦坚决反对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各种偏见和无端指责。王毅说，中国早就表示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华，包括到新疆参观访问。中方正同巴切莱特磋商，亦尊重巴切莱特的个人愿望，相信对方亦会尊重中方主权和法律规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气温徘徊在九度左右，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持续寒冷，雨势较为频密，风势颇大。市区最低气温约八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天色好转。而家气温八度，相对湿度93%。寒冷天气警告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ov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多感觉，太多傻话未讲。如今我怕眼泪都流光。你记得记得我。 来自 MC 张天赋的时候不早，希望大家都可以同手同心一起做好自己，亦都可以保护到身边的人，共同抗疫，尽快走出这个疫情。 云雨清风何以想拥有，关注共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永远等候，如必须付出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风流，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要靠一双。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风流，求今天所得永远。 When 将呢一首嚟自翁善玉嘅信，希望呢个信念可以分享到所有今朝早听住香港电台嘅人，令到你哋咧更加有意志力去一齐激同呢场疫情。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雨。 好啦，我哋首先要听一听第一通电话咯，来自远方嘅朋友，早晨。 早晨你好。 系啊，定系我应该同你讲晚安呢？你哋应该系星期六晚系咪？而家英国。 我哋而家就嚟晚上10:50咁上下到啦。 系。点解会即系越洋打电话翻嚟香港嘅？ 哦，因为睇到香港嘅疫情真系好心痛，好心压。 系。 是真的不懂得怎样说、希望香港的疫情快一点过，香港全港的市民朋友各方都好，只是这个心意呢？ 我想很多香港人即无论是身处任何地方都好，或者即好像我们本地这样，每天看到新闻图片或者画面即都觉得很痛心，就是、啊、我们有什么可以尽力去帮到他呢？我想、真的、无论是任何个地方的一个祝福或者一个鼓励、希望都可以叫他们撑住，因为天气又很冻，可能那些病征又会很不舒服，所以就即要多些多些的鼓励和温暖希望送到给他们。 是啊，我都希望个个都身体好啦。 系啦系啦，咁你嗰边点啊？你嗰边应该都冻系咪啊？ 都 OK 啦，喺啲早呢两日就打风打得好紧要啦。我相信你嗰边睇新闻都睇到。 系啊。最近啲天气都麻麻地啊，所以对于啲疫情咧，即系啲疫情通常呢啲天气就传得好快噶。 系啊，香港啲香港疫情真系好得人驚，以前話幾十個啊，百幾個啊，咁已經話哇好驚啦咁睇到，但係而家哇，即係最初啊幾百個啊，千幾個，二千幾，三千幾，而家有6000多， 係啊，所以都只能夠自己做好自己啦，即係為咗希望佢唔好再進一步惡化得更加快咧，咁就只能夠係即係保護咗自己同埋身邊嘅人先，咁希望自己即係顧得到嘅，或者真係密切接觸到嗰一班人咧，都可以緊守到崗位嘅時候，咁個個都咁諗咧，希望一少少嘅一組一組嘅小群組就擴展成一個社區，然之後就成個香港，即係希望可以大家都咁樣堅守住呢樣嘢咯，唯有盡力去做咯。 是啊，大家努力啦，大家 是啊，咁希望你都系啦，你就算喺远方都要保重啊，即系虽然你都留意住我哋呢边，即系我都希望你哋嗰边啦，我哋又成日留意住唔同嘅地方嘅啲疫情啦，个个都要快啲清零啦，希望。 系啊，介唔介意我喺呢度讲多两样嘢？ 可以，请讲。 哦，我希望我细佬22号嗰日系生日快乐。希望佢身體健康啊！呢個疫情又為時，我都好擔心。 是啊， 仲有就係我大家28号做手術， 哦、 希望佢手術順利啊！ 一切順利，一定會嘅。 系多谢你， 系啦，陪住佢啊嘛。我谂之后即系手术之后康复嘅路，亦都需要你嘅陪伴同埋照顾啦。咁所以都希望你都加油、哦，即系你要足够休息。因为而家成日都系咁讲噶，做好自己咧，其中一个部分就系休息得够啦，放松啲。咁然后咧又要调理好自己嘅身体啦。咁希望咧即系最强健嘅体魄系咪先？而家用最佳嘅状态去对抗啦。咁所以即系大家都系嘅。虽然好多时候我都同意，有时睇咗啲片段或者各样嘢咧，真系好不安噶。我知道有啲朋友。甚至乎是哇，好似瞓唔到觉啊，或者成日都好焦虑，好担心会唔会下次轮到自己呢？咁但系点都好，都真系要放松啲，即系因为个状态好紧要噶嘛。如果你个状态好咧，咁通常你对住你嘅对手，你都可以个精神好啲啦，或者用最佳嘅状态去对抗啦。咁所以大家都真系要注意呢几样嘢咯。 是啊是啊，多谢老师， 多多保重。咁啊，希望下次听到你电话系报喜啦，有好多喜讯啦。好啦， 多 谢晒，好，拜拜， 拜拜，拜拜。 好，咁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诶，嚟自美国嘅阿发，早晨。 早晨啊，林师姐你好。 点啊？ 台全世界嘅听众都好好。 系啊，你又点啊？美国嗰边。系咯，好好啊。 就疫情咧，相对嚟讲系跌咗好多啦。 嗯嗯嗯。 所以咧，我就同香港嘅朋友加油打气，唔使担心。佢而家升咗咧，会跌嘅。 嗯，我都相信系。系咯，所有嘢都一定有尽头啊！我相信 有尽头嘅， 系啊，真系唯有系咁样谂，一定要大家有个信念咯，系啊，有目标、有信念，咁就会朝住嗰个方向去努力噶啦。 冇错， 嗯嗯， 美国就一百几万一日嘅所谓确诊啦，而家跌到系十八万左右，都一路跌落嚟。 系， 但系咧呢度嗱，我要相对同大家讲一讲，就系呢边咧，第一冇追踪啦， 嗯， 冇呢个叫强检啦， 嗯， 所以通街行嘅啲人，其实所以个染疫嘅嗰个数字系好大嘅， 系， 同埋我谂佢漏报咗啲啲嘅，而家仲点解咧？因为有啲人唔需要高价或者系唔需要话请假，嗯，可以翻到工啊或者翻学咧，佢又唔去染嘅，而且冇咩病征， 系， 同埋最紧要咧，大家记得，哦，上次同大家倾过就系话接种疫苗， 嗯， 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减少啲啲啊所谓社交接触咧，就系，是，尽量可以保护到你爱护嘅家人同埋亲人啦。 嗯嗯 嗯， 嗯， 我全家打晒三针噶啦，已经我哋好早。 系咯，好叻啊！ 所以咧，希望香港嘅朋友都系啊，而家系难关啊，全世界都有难关嘅。 嗯嗯， 香港人系福人又系福地，所以咧唔使担心。那個確診數字一定會跌落嚟嘅，同埋頭先我啱啱聽到新聞，我原本諗住今日淨係聽你林小姐報告，咁就唔打過嚟嘅。原來咧就係，是，證實到就係打針咧嗰個重症嘅可能性係細好多好多。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大家係啊，趁有機會係預約得到就要去接種疫苗啦，即係我哋叫打針打針啦。 係啊係啊！ 啊，千祈唔好氣餒啊！ 嗯，而家都香港咧呢邊就。系啊，啱，我都觉得系。我哋香港呢边咧，依家就即系都多咗好多咧，系可以即场去 walk in 打针嘅一啲机会。咁，所以即系学你话斋咧，我都觉得如果真系惊住话唔识得网上预约啦，因为可能我都相信有啲长者自己住咧，或者真系未必识得用电脑咧，其实都可以去打听一下有边啲地方，即系新闻都有好多讲系譬如有啲乜嘢嘅中心啊，会系有关于呢一啲咧，咁其实都可以去了解多一啲咯。 系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要保障自己，一定系唔帮到手嘅，啱啦，即系问得隔篱邻舍咯，最多。 会嗰啲后生仔、后生仔女咧，就要尽量咧可以照顾到长者，就同佢哋商量佢点样打针或者点样安排打针，系， 嗯， 咪， 嗯？ 因为我而家唔喺香港住，就唔识噶嘛。呢度打针就以前就预约，而家都唔使，好似你话斋就 walk in 嘅啫，而家随便去打都有。啊，唔使排队噶啦，我哋呢边已经， 系啊， 因为应该打嘅都打晒，未打嘅我就。 系咯，我哋呢度最近就 好难讲嘅。 系咯，我有时经过啲疫苗中心都见到都有真系有人龙嘅，即系每一个时段都有人龙去 walk in 打咯。咁，哦，我觉得都系好嘅一件事嚟嘅。咁，希望大家真系啦，同心抗疫啦，保护自己咧。其实疫苗注射都系保护自己嘅一个最好嘅第一步啦。我觉得系咯， 同心抗疫嘅系，嗯，我屋企有九十岁嘅长者打咗都系完全冇问题。 嗯嗯嗯。嗯 即系唔使惊话打针会有啲咩副作用或者咩问题，我觉得唔打针个问题仲好大好大，打咗针应该大家仲更加安心好多，同埋保护到所有嘅人啦，自己你总之你身边嘅人先啦，起码系咪？ 系啊系啊， 同事又好， 真系保障咗自己。跟住之後就拓展到家人啦，咁然後當然就係一個社群啦，所以就係咯， 啊， 即係要集腋成裘。其實我覺得抗疫真係，即係一個人嘅努力咧係唔足夠嘅。咁但係如果能夠個個都抱住呢一份堅毅，去覺得誒，我哋一定可以撐過去嘅。只要我哋做到一百分，個個都一百分咧，咁，啊，就一定 OK 噶啦。 係啊， 嗯，好啦，啊，多謝曬你啊。 團結啊嘛， 嗯， 我姐姐可唔可以點只歌俾大家欣賞啊？ 可以，請講。 有時間嘅話。张学友 系 太阳星辰， 好啊好啊，我阵间帮你揾啦， 保持好精神吓， 好啊好啊，好啦，咁我阵间稍后为你送上，好冇？ 成功， 好多谢晒，多谢晒，拜拜， 拜拜。 好啦，我哋咧赶紧呢一个时段咧，可能接听到一通电话，咁但系咧，我哋七点钟之后咧，都仲有空间可以一齐去打气啊，咁样嘅。咁啊，我哋听埋呢个电话先。早晨，刘太系咪啊？ 刘太系 啊，早晨，刘太点啊？ 系 Barbie 你好啊， 你好啊， 听到你好开心啊， 我听到你都好开心。 我首先要多谢接电话嗰个哥哥啦， 系 我咧想点首想祝我孙咧就生日快乐嘅，就23号嘅， 嗯， 就刘安莹。 系 即系咁多啦，唔阻你时间。 哦，唔好客气， 祝你身体健康啦。可能就快去移民啦，我就好唔即系有啲好唔舍得咁咯。 嗯，一定啦，一定啦。 系啦，系啦。 但系都要即系大家各自，无论喺任何地方都好咧。依家好彩啦，就系、是、啲通讯都好发达嘅，即 系 间唔中又嗱快好多咧。起码唔使以前寄封信可能要2个礼拜，咁而家就算寄封信又快好多。咁啊，或者如果你有啲社交平台啊软件，有冇校定你用啊？开始。 都唔系几适用噶，我都系啲细佬哥教， 唔紧要嘅。 你做得好好，阿 Barbie 你做得好好啊，我都好中意听啊。 哎呀，多谢你啊！ 我主要系祝个孙仔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因为佢23号。 好啊，好啊，咁啊，一齐将个祝福送俾佢啦。你都要健康咁、啊。 好啦，好啦，好啦， 好啦，多谢晒你， 唔好 客气，拜拜。咁啊，其实系嘅，我觉得人人嘅愿望咧都系身体健康，好似我自己咧，啱啱过咗旧历生日嘅女女咁样啦，我都好 surprise 佢今年嘅生日愿望咧，竟然系话希望一家人咧每日都好开心啦，好健康，同埋希望全世界嘅人咧都可以战胜到个疫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信念，连一个6岁小朋友都有嘅时候咧，应该都会系我哋全世界人咧嘅共同愿望。战胜疫情咧，要需要大家嘅努力，要去同心抗疫啦。而希望大家嘅呢一份意志咧，真系可以集腋成裘，变成咗我哋全世界最坚毅嘅力量啊！ 痴路，无论受尽多少风霜，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道得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创出幸福。 这首歌来自 Ricky 的点唱，他说希望可以点给香港人听，希望疫情尽快减低，同埋希望全香港的医务人员听到，知道你们辛苦了，工作要一切顺利，一家平安，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同心抗疫，加油啊！ 救援获救的280人当中，大部分转移到科夫岛。希腊政府说目前仍然未清楚火警原因，报道说检察官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北京冬奥会最后一日会决出5面金牌，闭幕式今晚8点在俗称鸟巢的国家体育场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常宇透露，闭幕式依旧简约，将会透过巧妙设计将表演融入仪式。担任商奥开闭幕式总导演的张艺谋说，将会透过科技的力量令闭幕式空灵与浪漫。另外，在最后熄灭冬奥火种的时候，会有穿越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设计，致敬商奥之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方式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时，指北京冬奥会的成功是中国的成功，更是世界的成功，不单只为身处疫情寒冬的各国人民带来温暖和希望，更加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和平和团结的宝贵力量。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此外，一度云带正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气温徘徊在9度左右，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持续寒冷，雨势较为频密，风势颇大。市区最低气温约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天色好转。而家气温8度，相对湿度94%。寒冷天气警告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贺新希家给你打气。 Kitty 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阿奥祝大家平平安安。 Barbie 期望亲人顺顺利利， 小白当然想所有人满心欢喜。 同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奥、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用力提提你， 祝福唔可以净系喺年头， 全年都要有。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祝大家团团圆圆， 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他们音乐点击率超过1亿以上，同时亦充满正能量。用爱制造音乐，用音乐产生团结力量，安坐家中，同心抗疫。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浩，日本最强点击率歌曲音乐特辑。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多人做一个编曲，院长系巴闭啊！根据监制徐浩所讲，咁多音乐人参与嘉豪嘅作品咧，原因系全部都系嘉豪我是现场音乐会嘅乐队成员嚟嘅，亦都因为大家累积落嚟嘅默契，所以今次尝试 live 的形式去编曲录音。 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断细了怎成？ 王家豪、徐浩、齐乐平填词，陈耀森编曲，徐浩、黄少明、周石汉、陈兆基、Jason 区、李一丁监制，徐浩。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洪家豪《及时行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早上时间嚟到七点十分，欢迎你继续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你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要同大家讲下咧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嘅。今日咧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咧系较为频密嘅，气温咧就徘徊喺九度左右，吹住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咧系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二仍然系持续寒冷，雨势咧就较为频密，风势亦都系颇大嘅。市区最低的气温是约八度左右，新界会再低几度的。至于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早上仍然是寒冷的，但是天色就会好转了。而持升的绿的气温是八度，相对湿度是 93%。 要提一提你的就是强烈季候风信号和寒冷天气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 Sun 嚟呢一位嚟自张学友嘅《太阳星辰》。 有个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跟住我哋听一听邓太嘅电话先。早晨，喂，哎呀，可能要熄咗个收音机先，邓太，因为咧我哋嗰个 feedback 回音好大啊。 Hello， 邓太。 哎呀，早晨啊 ，Bobby， 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唔紧要， 紧张啊， 唔紧张，我哋倾下偈啫。 我同你系接触好多次噶啦吓， 哎呀， 但系我都系完全都好紧张咯，好紧张同你讲嘢啦。 诶，唔使紧张 晒咁咯， 吓，唔怕。咁你而家仲记得几多啊？ 系啊，哎呀，听到 Bobby 咧身体健康啊，系咪？ 诶， 心想事成啊，天天咁靓女啊，天天都健康啦， 快乐 啦，开心啦， 嗯 啊。咁咧，我 要将呢啲祝福分晒俾大家先啊！即系所有听嘅人都有份嘅。头先讲嗰啲 系 啦系啦，分晒啦而家。 同埋啲港台啊，嗰啲通通DJ 都系一样啊吓。 嗯，好啊好啊。 系啊 ，sorry， 唔紧要，我哋慢慢嚟。 我想告诉你啦，你俾咗少少时间，我想告诉你咧，我嗱，你想个星期天就系休息噶嘛，系咪？ 嗯，系啊。 打唔到边嚟，就冇得同你沟通。咁咧，我咩啊？睇下先，唔好意思。嗰日咧星期九二月九日嗰日星期三咧，我又打电话去神岗第一线啦。咁啊，小白听噶，小白听。咁我想问下你，我系唔系用刘恩慈咧嗰啲个名称咧，系唔可以俾我讲咧？ 应该唔会。等我去帮你问下先，因为我都唔知，我都冇见过。我要帮你问下先。 就系我唔见你，咁我企听，我佢话丁清夫，我话你叫我刘恩慈啊，咁就我等咗咁耐都冇声音，我想问下你啫，冇问题。 哦，可能我再帮你问下， 用呢个词记唔得，或者用阿邓太就 OK。 哦，应该唔关事嘅，我帮你问下先，可能咪排咗之后播出啊，定还是点啊？我再帮你问下先，好冇？ 等咁耐都冇啊！哎呀，唔好意思，咁我就想阿 Bobby 小姐，我就想同你讲讲咧， 点啊？ 因为咧我个女婿咧就系唔系咁早生日嘅，又有好似同我个孙女提到，我个女婿系四月七号生日嘅，咁我就想讲下咧，我女婿咧就咁年时咧佢生日嗰时啊小白听嘅，喺人济医院啊，又话咧百毒不侵啊，又讲话人济嗰啲医嗰啲工作人员啊、医护人员啊要加油啊，要试下。即系要好辛苦啊！嗰啲问题，咁我今次又续讲，我个女婿系真系四月七号生日嘅，咁咧为什么咧？咁佢就都喺人济医院咧，又话即系提早退休，就要移民过去澳洲。咁我两个先喺澳洲噶嘛，考到律师牌啊，考到呢个药剂师，都翻唔到来咯。好耐翻唔到来，咁就我女婿话要即系提早移民要过去，咁我就提早。祝福佢生日啊！快乐啊，身体健康啊！要喺医院嗰度咧，要加油啊！为我哋呢个疫情呢个环境咧，要加油做 嘅，系啊， 大气啊！全部嗰啲工作人员、医生都辛苦晒佢啊！咁样讲咯， 啱啊，啱啊！将呢啲打气鼓励嘅说话咧，即系全部都送晒去所有今次帮手嘅医护界啦，特别系前线有好多即系无论系做检疫啊、检测啊嘅朋友咧，都辛苦你哋啦。 咁咧，佢就叫我唔好出街啊，千祈唔好出街。买即系食喺都记得噶啦，唔好周围走啊。 系啊，系啊，咁有冇人帮你买嘢食或者买餸嗰啲啊？ 我帮有人帮我买，我自己都可以买到嘅。我自己啊出街买，不过喺呢系琴日今日冇出街车，我日日都去街嘅，我去荃湾啊上车买餸咯。 啊，咁要小心啲、啊，真系佢叫你唔好出街，你又日日都出街。 系啊， 吓咁唔得。 系啊，系啊， 可唔可以咁啊？嗱、啊，可唔可以咁样啊？我哋咧即系每一次买餸嘅时候咧，就买一啲可以储存嘅食物，即系譬如可能咧，嗱我屋企就系咁样嘅，譬如买一啲薯仔啊、红萝卜啊呢啲咧等得嘅，咁就一个礼拜。先好买一次啦，咁然后就买定个份量，咁你咪间疏佢咯。譬如嗱，我屋企有三样嘢系摆得嘅，而家薯仔、红萝卜、洋葱 ，OK， 即系我自己系咁样买。跟住之后咧，譬如西芹咧，如果我譬如去开超级市场啦，咁咧就会屋企买定一棵西芹，咁又可以分好多餐食啦。咁就尽量可以减少自己去街嘅次数咯。咁样得唔得啊？即系虽然可能闷啲，咁但系食嚟食去嗰几样，咁你咪调转佢嚟煮咯，系咪先？洋葱今次系炒蛋，下次炒猪扒咁咯，即系可以唔一样噶嘛。 系、哦，多谢阿伯。 系咯，唯有咁先啦。 我唔系好闷，我日日都听剧先，大家听歌，听什么听什么听，你陈光第一次由朝听到晚噶，同埋风都 话每 人都听，尤其是你啊，就你真系好得人可爱，好健康。 系啊系，我都希望系。 啊，你什么都中，你什么都支持，什么都讲，什么都识噶。我 哎呀，唔系噶，我都喺度学紧嘢嘅啫，四围向人哋。 你唔系学人哋好，你好似专家咁样。 系唔系？我都系向好多专家学习啫。譬如我都要向你学习噶，系咪先？即系点样可以日日都咁开朗咧？咁都系一种学习嚟噶。 我又唔识得解释俾你听话。诶，我同你同我今年纪会唔会咁咧？我又唔识讲，我开心得滞。你一定会有。 系咯，乐天之明啦。 又唔识讲俾你听，我怕自己讲又冷唔起咯。 唔怕唔怕，嗱，阿邓太啊，多谢晒你电话先。咁希望咧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将你嘅祝福送晒俾全香港人啦。 我想叫你咧，同我攞啲歌俾我个澳洲仙女听得唔得？ 可以可以可以，冇问题。诶、 啊，多谢你啊，周华健，周华健嘅，我想练棋，即系今日意思嗰支歌啊。 哦，我阵间帮你揾下好冇？ 多谢你啊！ 好啦，唔好客气。 多谢你啊！ 好，拜拜。 多谢你，多谢芭比，多谢多谢。 呢四个字咧，真系非讲不可。特别系送俾香港所有一齐坚持咬紧牙关嘅人，辛苦你了。 我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制可会更放，却怯谤。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过活靠那个好，从没有期待过谁为我抹汗，出身帮天开始变拼搏，为了剩低懂得呼吸，不敢泄气，谁能明白说真心苦你？原来许愿可以倒地，原来可以偷懒躲避，何时一生也像假期？难离那理想中的我多美。跌痛了，没法分享，何其悲哀。那个说活这一世将考试竞赛，有个姓难以相处便没有将来，怀疑真爱会否变障碍，其实我期望我能让我意外， 气，谁能明白说真心苦你？原来许愿可以倒地，原来可以偷懒躲避，何时一生也像假期？有勇气站起都可放低，像进游戏之美。多么想跟我说在镜里，其实可是你。辛苦你了，为旁人自爱，委屈自己，不止一个天地，不止一种惊奇，不止一刻好奇、过去那个角色不算做戏。 为你送上容祖儿的新歌，辛苦你了。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Beautiful Sunday。 好啦，跟住呢我哋听一听梁女士嘅电话咯。早晨，梁女士。 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哎呀，我真系心情都好忐忑嘅。 系咪啊？点 解咧？因为咧，陈婆婆咧今日生日，佢而家喺医院里头啊、 哦， 我真系为佢打气咯。因为佢都差唔多八十岁嘅人啦、 嗯。 平时咧，佢同我哋共同进退咧，即系做好多义工啊。 嗯， 我真系一听到佢入咗医院咧，即系都为佢祈祷啊。 嗯， 咁、 嗯、 因为佢咧今次咧好不幸咧，就中咗招咯。 系 咁样，咁我觉得咧喺呢个疫情里头咧，虽然系疫情来势汹汹，咁、 嗯、 但系咧，我觉得我哋香港人咧都要同心抗疫啦，大家同行咯， 嗯、 真系争分夺秒，大家咧遵守啊，尽量避免唔出。去咧就唔好出去，唔好到人群嘅地方。 系啊，系啊，系、啊。 好似我咁，我真系可以讲话两个星期，我都未行过出去买餸、 嗯。 我有时冇餸啊，都系啊，等阿女女啊放假嗰日咧，就买多少翻嚟俾我、 嗯嗯。 本来我响佢嗰度住下嘅，但系咧佢屋企太多人啦，咁、 嗯、 我变咗我又翻翻嚟自己屋企嗰度住咯。咁啊变咗咧，我都系长者嚟嘅。咁咧、就。即系都呼吁大家咧，喺呢个疫情里头，大家同心同力咯，战胜呢个呢场仗咯，真系来势汹汹呢第五嘅疫情嚟到之后咧，令到大家心情都好唔好啊， 系啊， 包括我自己在内，系咪？ 我都同意。 我相信你 ，Bobby， 你都觉得有呢个心情存在， 有 一样。而家咧望到咧，真系个个咧。我所知道呢啲人打电话嚟好啲，我打电话去问候下啲人，个个都心情都哎呀一声。咁但系咧，我哋都要振作起咯、 嗯， 我哋一定要团结一致咯、 嗯。 真系可以讲话肯定唔会将呢个疫情打低落去、 嗯。我都相信会有呢一日嘅。 系啊，仲有咧，真系国家系我哋嘅坚强后盾咯、 嗯， 有佢哋嘅支援啊，我哋咧更加要配合一齐咧，同佢哋 同與各界一齊對接地打低呢個疫情啊！我哋仲唔好話香港有事啊，走去第度，走去第度都唔係解決問題嘅。我覺得咧，你存在嘅問題就存在自己去解決，仲好咧，自己本身唔知究竟有冇疫情，咁你走咗翻大陸，你傳染俾人哋又唔係好，咁你一傳十十傳萬又會係傳開曬。 嗱，我都好同意嘅，但係我哋咧時間有限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坚守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先，然之后咧，我哋就一起同心抗疫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受强烈冬季季候风同一度云带影响，本港天气寒冷同有雨。今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大帽山一度录得摄氏 0.6 度。天文台话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风势颇大，风寒嘅效应明显，身体感觉嘅温度较实际温度要低。天文台预测今日的气温徘徊在9度左右，听日同星期二持续寒冷，雨势较为频密，风势颇大。市区最低气温大约8度左右，新界最低几度。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天色好转。港铁再多51名员工和承办商人员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或者快速测试呈阳性。20宗初步确诊的个案涉及站务、清洁、保安和铁道车辆维修、基建维修和后勤员工。至于31宗快速测试呈阳性的个案涉及站务、铁路和巴士车务、维修、保安、人才管理和承办商清洁和车站承办商的员工。港铁话，随住确诊人数可能增加，需要检疫的密切接触者或者强制检测的人数亦都可能相应增多。一旦情况恶化，影响人手安排，有可能短暂调整服务，例如调整列车班次、暂停部分车站客务中心的服务等。北京冬奥会最后一日会决出五面的金牌，闭幕式今晚8点在俗称鸟巢的国家体育场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常宇透露，闭幕式依旧简约，将会透过巧妙设计将表演融入仪式。担任商奥开闭幕式总导演的张艺谋话，将会透过科技的力量让闭幕式空灵与浪漫。另外，在最后熄灭冬奥火种的时候，会有穿越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设计，致敬商奥之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方式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的时候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是中国的成功，更加是世界的成功，不单止为身处疫情寒冬的各国人民带来温暖和希望，更加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和平和团结的宝贵力量。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气温徘徊在9度左右，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持续寒冷，雨势较为频密，风势颇大。市区最低气温大约8度左右，新界最低几度。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 94%。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 细路仔因为新冠引致重症死亡，其实有好多种唔同嘅表征嘅，肺炎一种啦，脑炎啦，另外就系多系统嘅发炎症。唔好幻想 Omicron 系一个好似伤风感冒咁样样，咁因为嗰啲系喺其他国家发生嘅，香港系好独特嘅，我哋冇俾新冠洗过礼。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嘅抗疫资讯。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我去买早餐，边个要？ 我要啊，我要啊！沙爹牛面冻奶茶，加多份鲜油到啊，唔该。 哇！你食埋啲咁高脂、高钠、高糖嘅嘢，好唔健康噶、啊。 去茶餐厅嗌早餐，梗系嗌呢啲噶啦，唔系可以点啊？ 喺茶餐厅都可以食得健康噶。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健康康》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会教你点样避开茶餐厅嘅早餐陷阱。 话你知， 你数紧今年收到几多利是钱啊？但啲银纸好似唔系港币嚟嘅。 你望清楚啲，呢啲系印尼卢比嚟噶。 系、哦，以我所知，印尼曾经长时间使用荷兰盾作为货币，所以当地华人仍然习惯将印尼卢比叫做印尼盾。 印尼货币分硬币同纸币，纸币面额有七种，最细1000，最高面额系100,000盾。通常都是游客去到当地玩，在酒店住宿、旅游区等等较高消费的地方才会用到的。 而硬币的面额就有25、50、100、200、500和1000盾。每款硬币的正面就会印有印尼国徽，而背面就会有不同的图案，例如印尼特别的动物、国花茉莉、独有的乐器等等。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主持 Bobby 林慧。 寂寞挥挥手，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瞬间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为你送上呢一首嚟自周华健嘅《朋友》，每一次咧听到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都会好有一种手牵手心连心嘅感觉啊！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 跟住咧接通嘅朋友咧系 Hilda， 早晨。 Good morning 啊！ 啊，早晨啊，点啊？ 我系一个第二万。 啊，咁多个语言嘅，仲有乜嘢啊？ 今晚打老虎啦！ 哇，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我就识得呢啲嘅啫，少少嘢 嘅。啊，如果印尼语嘅话，我哋个个星期都讲啦，十万巴基咁样咯，系咪啊？ 好难学啊，印尼语同埋菲律宾文。 系系咯系咯，菲律宾我都要学习下，或者其他嗰啲咧，唔同嘅尼泊尔啊。 系啊，我都几有兴趣嘅。 系嘛，嗯，都系个学语言都系好方便沟通噶。 但我学语言好渣噶。 你都唔渣噶啦，你头先都已经讲到几句啦，起码。 依顶顶啦， 系嘛？依顶顶，还好，够用就 OK 啦，沟通到系咪啊？ 我哋讲翻广东话啦。 好啊，好啊。咁我哋问下 Hilda， 今朝早打电话嚟想讲咩先？ 我好多嘢讲，多谢好多朋友，多谢我家人，因为我14号情人节嗰日扑亲咧，入咗明爱医院啊。咁但好彩都有个有煲床俾我瞓， 吓冇乜大碍嘛？你而家 咁我15号又出翻院咯。系都叫做有啲伤势啦，不过都系插 即係皮外傷都叫做慶幸，我多謝我啲家姐同埋阿哥好關心我咯。 是啊， 我媽咪喺老人院啊，舊年好多病痛啊，佢而家咧腳腳唔方便行路啊。 咁就真係趁住呢個機會咧，即係就真係唔好外出啦，咁就冇乜冇乜影響啦。 十四號咧，有一個小妹妹 Cathy 咧係去檢測噶。 哦，係啊。跟住、你想赞佢好好手势嘛？你想话哦，原来系咁。哦，其实咧，我自己喺检测嘅途中咧，我自己都不禁有时会同啲医务人员讲啦，即系我话啊，辛苦晒，同埋咧，真系你哋手势好好，即系完全系唔痛啦，冇感觉。 检测过一次噶啦，已经 吓， 嗰啲检测包，但系搵阵起见佢帮我 book 啊嘛，帮我网上 book， 咁我咪就同佢一齐去咯。 系啊，而家真系个个都要安全啲。 我想祝我妈咪2月25号咧农历新年快乐，觉得开开心心，但系又接唔到佢出嚟咯。 哦，都冇办法啦，今年即系希望可以明年嘅生日，我哋就再次团圆咁样面对面庆祝咯。今年 可以，我祝全球人类咧就百毒不侵，快啲过疫情啦。 系，大家咁话，你都系，你都要健健康康，同埋快啲好翻，咁就健步如飞啦。 系咯，食嘢飲食好注意，同埋運動啦。系啊，你都系啊，嗱，祝你身體健康嚇。 系，我都將呢一個祝福咧分曬俾所有聽緊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朋友。 身體健康先會做到任何嘢嘅。 好啦，咁啊，多謝曬 Hilda， 希望咧大家都可以收到 Hilda 嘅祝福啦，健康最緊要啊！ 我我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10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往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拍一拍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恶魔守护心中所爱。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站起来，管他上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 自然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好啦，把握时间咧，听埋应该可能系最后一通电话咯。有 Connie 喺度，早晨 ，Connie。 Hey， 早晨啊 ，Barbie。系 啊，点啊 ，Connie？ 今日我个女女生日啊！ 哦，女女， 系啊，今日日子好好啊，好多个二字啊， 系、 啊，容易啊，系、啊， 真系、 啊， 2022年2月20日、啊， 年正月二十添啊，仲系， 系、啊，仲系正月二十、啊，咁啊咁多个二字咧，希望样样嘢都可以容易啲啦。 系啊，我祝佢今日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愿望成真。咁仲有嘅，我个孙女，即係佢个女啦，佢个女Valerie， Valerie 佢呢就后日生日啦，22号，仲多啊，多咗两个二添啊，22号啊， 係囉。哇，咁连住一齐生日喎，会唔会今年即係都改咗变咗啲视像嘅方式，或者係即係透过一啲社交软件去通讯啊，互相祝福咁样呢？ 是啊，今年是特別啲啊，因為我個孫女咧就啱啱今年先過咗澳洲讀書，咁阿女咧就啱啱帶咗佢過去一齊嗰邊，即係帶佢即係適應下咁樣樣咯。所以佢兩個今年都喺澳洲過生日嘅，咁樣樣。咁我特登打電話嚟祝佢哋兩個都生日快樂啦。 我一路聽住你把聲咧，我係唔敢相信你本身已經話有個女啦，跟住你再講話有個孫女，咁應該係 B B 女啦，跟住你就話已經過咗外國讀書， 中意啦， 係咯。哇，好犀利 喎！咁系啦，最紧要祝佢两个都生活愉快啦。澳洲嗰边、最紧要阿孙女喺澳洲嗰边适应环境啦，读书聪明，学业进步啦，最紧要喺嗰边生活愉快啦，咁样样咯。 系啊， 特登打嚟，大家开心下啦。祝佢两个事事如意啦，咁多个意字哦，样都容易。 系啊，系啊，好简单啊，呢、這个。 同埋开心下啫，系啦， 都希望即系个个都可以系真系喺呢一个2022年2月20号咧，希望个个今日都可以活得容易一啲啊！即系都系时候要自己放松啲，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咧最近系真系好紧张啦，无论系即系有大事小事或者冇大事小事嘅人咧，可能都每日都会哇好紧张好紧张，即系好似咧个情绪会好绷紧啊，留意住身边嘅新闻消息啊，又或者系身边好多人咧都会有好多个分享咧，都会多咗啲压力啊，瞓得唔好啊咁。咁但其实真系要放松咯，同埋咧，希望都可以就住身边一啲发生嘅小事啦，啲生活嘅点滴咧，可以令到大家咧即系放松之余咧，可以记住嗰啲快乐咧。咁喺个心头度嘅时候咧，就可以有足够多啲嘅正能量同埋力量咧，叫自己加油啦。 系啦，即系全世界，即系全香港人、全世界人都虎年好运啦，能到疫情快啲过啦，大家都开心心咁，即系可以好快过去旅行咁样样咯。 系啊，大家都咁话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Connie， 拜拜。呢首歌咧，我觉得好应该喺呢一啲时候咁冻嘅天气咧，同你身边一啲你在乎嘅人讲嘅。有啲乜嘢说话咧，可以窝心得过呢五个字呢？如果你同佢讲，我只在乎你。当你知道呢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咁在乎自己咧，我相信你会比佢更加识得爱惜自己。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光匆匆。 人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原动力，所以我只在乎你，希望你永远记住你要有一个你想为他努力的人。为你送上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作品。节目的尾声也选你一些轻松的作品，希望大家可以留住一份轻松的心情。下个礼拜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至于星期一至五的晨光第一线，林慧会时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的。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爱看杂志披露最新热潮，喜欢趁你唇上十数秒，对我倦透心内作出治疗。我最爱挖宝，也爱化妆水。